有点快耶。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一轻松要啦啦啦啦，一紧张要啦啦啦啦，假使啦啦啦啦啦啦，何妨啦啦啦啦啦啦啦，陶醉就啦啦啦，烦恼亦啦啦啦，放放就任意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如意就啦啦啦，惆怅亦啦啦啦，情绪现在正啦啦啦。感想等于啦啦啦啦啦啦啦啦，不敢想即刻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尽太灰尘，没事做运没吸引，每每罪名徒遇困，心中斗阵无作调换大伤感。我说总是太灰尘，你别垂头再斗阵，每每世事难尽兴，求别要受着念来度一生，伴在你心坎。那是蓝天与白云，到你了吗？伴在了欢欣，我想心里震又震，又无穷快乐可发生。吉他。在你心坎 ，Come on！ 那是蓝天与白云 ，Yeah yeah yeah！ 伴在了欢欣，我想心里震一震，又无穷快乐可发生。最后嚟，伴在你心坎，那是蓝天与白云 ，Yeah yeah yeah！在了欢欣、oh yeah, oh, 我想心里震又震，又无穷快乐可发生。哇哇大力的掌声，台上九位弹得咁行的吉他手，我称呼他们为九大行星。其实今晚在这个台上面九位能够站在一起去演出是很难得的，因为他们分别来自不同时期不同年代的香港组合的成员，里面包括有太极、Blue Jeans、Black Box、Ping Pong to my Rubber Band。 所以这支超级的吉他组合是可一不可再，让我马上介绍一下每位的成员，由右手边开始， Jerry。 旁边的是 Jan， 到隔篱噶啦，贤仔，嚟到中间，阿正，跟住戴眼镜呢位咁有型嘅就系我哋嘅炮哥先啦们。旁边呢位啊，夹 band 要乱舞，如果唔系我请你食蛋糕。着住姣婆子嘅呢位 ，Joey Tan， 我旁边呢位都系乱舞 ，Ernest。跟住綠色吉他呢位，我個老拍檔 Clayton 張佳添，最後壓軸呢位阿偉，好集齊九大行星，仲有一隻歌要玩嘅，因為呢隻歌要九個先玩得掂。